平常跟朋友聊的最多的还是吃的话题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什么让你们相见恨晚的菜。我先说一个好了，就是腐乳炒空心菜，真的觉得蛮好吃的。以前呢就只喜欢吃蒜蓉空心菜，还有西红柿炒茄子也不错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哪一些让你相见恨晚的菜呢？ 在旁漫不可删，寂寞下手毫无分寸，不懂得轻重之分，沉默支撑要过陌生，静静看着凌晨黄昏，你的身影去平衡慢慢下沉，黑暗已在空中盘旋，而我呢，我看不见，也许爱在梦的里边，无法穿过在真实的空间，想回到过去， 我不知道你们会享受一个人待着的时间吗？就是不管做什么都是自己一个人，自己一个人独处，周末想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，自己去超市买菜，如果厨艺可以的话自己做饭，在家不用化妆不用洗头，自己去逛商场去看电影，或者在自己特别喜欢的书店看一下午的书，不需要和别人没话找话。我还是更喜欢一个人去做事情，你呢？

去。你说分手时候仿佛早就想清楚，留我一个躲在角落，来不及哭，只能笑住。我是爱哭鬼，至今的脸，然后越哭越后悔，我是爱哭鬼，我要哭掉对你的依恋，我也知道自己这样子不对，却还越哭越认真的为谁。是爱哭鬼，我要哭掉对你的思念，看着镜子里面没自己的脸，然后越哭越后悔，我是爱哭鬼，我要哭掉对你的依恋，我也知道自己这样子不对， 女生来说，一句你瘦了，或者是你今天很漂亮，大概能够抵消掉早上等车太久，中午的饭不好吃，购物车的宝贝突然间下架等等一系列的负面情绪，晚上抱怨起一整天的内容，也能够想起不过今天呢是有人夸了我的，所以希望你也可以快点夸起来，站在世界中心呼唤爱。 心中雨点，清新仿似你的脸，常怀念。喜欢看下雨天，喜欢跟你再相见，重拾你了缘。怀疑永不会间断，就算世界与星空。爱你更多，怎不淡半点？最爱听你声线，谁轻轻叫唤我？唤醒心中爱火，幸运只因有着你，不再流浪与蹉跎，来深深抱紧。痴心加上锁，渴望婚姻碰着你柔情蜜语，再燃亮我。声音永没困阻，即使分隔数千里，情话似热似火，终于跟你再相见，怀念是折磨，爱意永不会间断，就算世界与星空每天改变，爱你更多，总不减半点，最爱听你声线，谁轻轻 心的领略过，是不死的爱念，是用心的抉择过，找到承诺与结果。平静的你给我，像诗篇的爱慕，活在艰苦岁月里，仍然是你在陪伴我。 有时候我们会陷入一种莫名的烦躁，也有可能是一些细小的烦恼累积起来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暂停手上的事情，自己哄哄自己，深呼吸几下，或者是出门走一走，蹦蹦跳跳也可以，唱首歌什么的也可以，尽量不要带着情绪继续去做一些重要的事情，因为可能会越来越烦躁，还容易起争执。主动地调节自己的情绪，熬过去就好了，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。 宽厚肩膀，手指感情如手掌，笑声像大海，眼神里有想象，你一定就是这样。还没出现就已对你爱恋，还没遇见就先有了思念。留给我的爱，如果你还在灌溉，我等待，我就等待。北方南方某个远方，一定有座爱情天堂，我们有爱幸福。 Cheers.